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搭着哥哥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市春节景观布置已经完成，今年五环内为了弥补禁放烟花爆竹缺失的年味，在景观布置上更加精致喜庆。来听报道。 沿着西皇城跟北街走，可以看到路两侧大红的灯笼已经挂起来。市城管委景观处副处长陈龙边走边介绍说， 西城呢，今年用的绸缎面的灯笼比较多，核心区有一种老北京文化的韵味，两边灯杆上布置的沙燕风筝的元素也是今年的一种创新。 到了簋街，今年的装饰也别具一格，饮食文化和戏园文化融合在灯笼里，让人眼前一亮。东城区城管委副主任高建忠为我们做了向导。 我们把簋街 logo 这个元素呢融入灯笼当中，再把传统的宫灯融进去，三个一串，这是我们特别设计的一条特色大街。 再来到前门大街，街口五个福字造型的景观小品吸引了很多行人拍照。840米的步行街两侧树上已经挂满了一串串小红灯笼。前门大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赵娟伟带我们参观， 寓意硕果累累。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灯光隧道，有10条灯带组成，白天的时候呢是以灯笼为造型，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发光的灯带。 与前几处不同，当你来到什刹海，洁白的冰场配合地球造型的白色景观小品，把冬奥会世界互联的冰雪文化展现出来。而海淀区则突出了科技创新。陈龙介绍说， 特别在中关村呢，设计制作了科技之塔，晚上会发光，而且非常有现代感、科技感。 今年除了主要大街外，背街小巷、居民小区也见缝插针地进行了景观布置。灯笼、春联、中国节，让市民一出门就感受到浓浓的喜气。 再来关注其他文化新闻。春节档电影票房大战将于本周打响，很多观众已经等不及了，提前买票坐等影片上映。今年春节档是近几年整体质量最高的春节档，竞争空前激烈。大年初一预售票房截止到目前已经超过了3亿元，初步显现观众的观影热情，预计大年初一单日票房将突破10亿元。继李健、胡一天、邓紫棋、冯绍峰等人宣布加盟东方卫视春晚之后，节目组宣布孙俪也将登上东方卫视的春晚舞台。孙俪是上海人，此次登台，东方卫视将特别为她打造一款全新的舞美，但目前节目形式暂时没有透露。已经连续2年在长假期间和观众见面的相声大联欢，今年春节将如期而至。本次将增加影视戏剧演员跨界的创新形式，潘长江、张凯丽、李琦、方方、郑恺等演员都将登上相声舞台。据了解，今年将继续打造剧场模式，将相声艺术搬回剧场，使舞台艺术真正回归舞台，以全新的视角解读相声。虽然别出心裁，加入舞蹈、魔术、杂技等综艺元素，却一直坚持曲艺的风格。晚会将于正月初二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气温继续回升，有利于交通出行。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白天北京地区转受高压后部弱气压场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另外呢，预计未来三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明天的洗车指数是一，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了，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又要为大家来送福利了。那最近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重磅奉献了开年戏剧盛宴。那大年初一初二，京剧名家名段包括新春的演唱都将跟您见面。那今天近三地的京剧名家新秀同聚一堂，像李明言、谭孝曾、康万生、迟小秋、朱强、杜振杰、张惠芳、胡文阁等等等等，大腕要鼎力加盟，风采各异，流派纷呈，为京城的观众啊带来脍炙人口、展现流派独特艺术魅力的唱段。国粹经典中啊，可以唱出新春的第一声，呈现新春的愿景。那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福利发放之前啊，跟大家说这个观剧的参与方式。具体观剧参与方式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新年京剧，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那其实浩洋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此次新春送来的应该是第二波大礼啊。之前送来的第一波大礼呢，是由我们主持人赵爽特别在上个周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去观看了话剧春节联欢晚饭。 晚 饭。那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自现场观众他们对这一次的观剧有怎样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这个戏给我最深和最重的感觉，就是一出有温度、有态度的戏。我们能够感受到编剧、演员要传递给我们的那种温暖。 挺好的，老北京的事儿嘛。就那女孩啊，邋里邋遢，她本身的那个角色就是有点刁蛮，然后比较傲慢。她那个劲儿，我觉得特别像，北京味儿特别浓，然后表演的特别自然， 挺新鲜的。我觉得好多都挺深刻的，那大兵和他父亲的那一段挺感人的。关爱老人的这个主题吧， 平平淡淡才是真嘛，真是反映一个现在的一个社会，怎么人活得有尊严，活得健康，社会发展了嘛，富裕了嘛，就要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印象深刻的演员就两个小伙子，两个彬彬给我的印象很深啊，非常活跃啊，那个摇滚唱的也好， 北京话一说吧，感觉很亲切，家的感觉。 关爱老年人， 那个老先生回忆他老伴儿的那段挺感人的，而且他那个诗写的也挺动情的。 这个戏能够跟那观众一块互动，一开幕的时候让观众直接上台参与到里边去，这一点是特别好的一个点。再一个就是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个大合唱嘛， 我爱你中国什么的， 因为这个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集体合唱会效果更好。 导演这个主题啊，就是关爱老年人，这个他放在这个年夜饭里头，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因为现在进入老年化了嘛，让大家看完以后回去更对自己的父母多一些关爱，常回家看看吧。 笑点其实安排的非常好，非常欢乐，很符合这个新年的气氛。真的是每位演员都特别深刻吧，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在就是诉说为什么要办这个春节联欢晚饭的时候，哎呀，就感觉那种感动。包括北京的这种街坊们从一块住大院这种很深厚的 情感，到搬到楼房之后又回来这种，我觉得非常棒。因为话剧演出，尤其是这种小剧场的演出，不应该是只对专业演员开放了，对于就是非常热爱的爱好者们，愿意往里面投时间精力的，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我觉得他们表现非常出色。 今天上午啊，和女儿去了趟敬老院，做了半日的义工，所以呢，今天晚上在看这出戏的时候，她就在说，我马上要去英国了，我不会给你一个人放在敬老院的，我会找很多很多的朋友让你们抱团取暖，我会给你买个别墅。哎，我就感觉到孩子通过这个戏，他能感受到在人和人之间是有温情，是有态度，是有情感的。这个戏真的是能够叫他有很深刻的体会，他的互动具有真实性。我也是第一次上台，到台上就在琢磨如何能够让自己入戏，叫别人感觉哦，这个人好像哎有那么点意思，别样的体验，感觉到和我们的距离很近，是老街坊的感觉。 换个方式望新年，京剧唱响第一天。这个春节，中山音乐堂名家云集，重温一段段耳熟能详的隽永回忆，再现一出出家喻户晓的迷津风尚。京津冀京剧名角携手登台，用国粹唱响新春第一声。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啊！我是一丹。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国粹唱响第一声，名角儿陪您过大年，2018中山音乐堂的新年京剧演出。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应该说是都是大腕儿啊、 嗯、 我很激动啊，浩洋，因为第一次见到没勾着脸，就是没有这个穿着 没扮上、啊、 哎，没扮上的这个扮相的、嗯各位老师，主要是名角他们的真实面目展现给我。 是 哇，我第一次看到胡文阁老师很激动，因为我觉得好帅呀。 见到其他老师就不激动吗？ 啊，也很激动，也很激动，因为咱们后面介绍这几位老师真的是帅哥靓女啊。咱们介绍一下，来，浩洋先介绍一下。 嗯，首先要介绍的这一位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领衔主演，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梅派青衣第三代嫡传弟子胡文阁先生，欢迎。 欢迎胡老师。 大家好。 嗯，要介绍一下啊，胡老师是继梅葆玖之后唯一一位男代，应该是男代单传弟子哈，是不是？就是梅派的啊、男旦哈，男旦、对，单传弟子。好，接下来再介绍另外一位老师。 另外一位就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祥先生的嫡孙，2009年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先生为师，北京京剧院一团优秀青年花脸演员方旭，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方老师。 主持人好。 嗯，我们的老客人了哈。 来过三四次了、 对，真的是老客人。好，接着介绍一下这位美女啊，这位美女跟我们主持人还同名啊，来自北京京剧院的青年团的青衣花旦演员朱红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我刚刚说啊，幸亏今天朱红没有来做节目，否则的话就不知道叫哪个了。 是是是是是。 好，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啊，最后这位呢是来自中山音乐堂的总监孙毅老师，欢迎您。 好， 主持人好。 嗯， 大家好。 对，其实我们今天特别还开了网络直播哈，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和一直播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重要是看一看各位老师在没有扮上之前啊，他们这个真面目是什么样子。 是， 您也会觉得很颜值很高，很惊艳。 这个确实，说实话是很难得的。 没错， 对对对， 嗯，我们平常一般看到他们都是在舞台上嘛。 是， 嗯。好，今天我们其实来介绍的是这个2018中山音乐堂的新春京剧演出。 嗯， 这应该是一个老项目，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开始啊，总会为我们的京城的百姓们奉上这样的演出。今天我们首先先请这个中山音乐堂的总监孙毅老师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今年2018年的这个中山音乐堂新春的京剧演出有哪些特色呀？嗯，分为几天？嗯。 2018年中山音乐堂的京剧演出呢，我们是安排在大年的2月16号，大年的初一和17号、大年初二两天。 嗯， 初一的晚上的演出呢，是以北京京剧院为主，由这个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五大头牌，包括是迟小秋、杜振杰、张慧芳、朱翔、以及我们刚刚介绍过的 胡文阁 老 师，对。 还有呢，就像那个朱红和方旭两位老师这样的，属于实力派的这个京剧的这个青年演员啊。 嗯， 他们会在大年初一的晚上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传统和现代京剧的一些精彩的唱段。 嗯，这是大年初一的安排。 大年初一 就是京剧打头阵。嗯，那初二呢？ 初二呢？初二的演出呢是，以这个京津冀三地的演员，一个融汇吧。所以大年初二属于不管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习俗在里边。 对。 初二呢，我们由这个像北京的年过八旬的这个李明元老师，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谭派的传人谭孝曾老师，还有对，还有是说从天津啊就请来的康万生，著名的花旦花脸 、 还有是王燕啊赵华两位老师都会加盟。从石家庄京剧院呢请来的像赵玉华，这样的来讲，还有以及我们这个朱红和方旭两位老师呢，就依然会代表我们的北京这一方面呢继续参加我们初二的一些演出。 两场都有他们。 对对对。 哎呀好辛苦啊。 两场会不同的带来不同的这种唱段，来给我们的京城的观众们奉献的精彩的这个京剧演唱会。 这是说到了初一初二，那初三初四呢？ 初三初四呢，我们也是在中国的最传统的这个节日里边，我们依然会选择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大年初三呢，我们是请来了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吴玉霞，以及我们的这个二胡演奏家宋飞老师，两位联手给我们奉献一台精彩的一个民乐演出。初四呢，也是一个算是音乐堂的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演出的形式，是我们这些老艺术家为我们带来一些老的一些歌曲的一些演唱，包括像刘秉义啊，像江家腔啊等等这些老艺术家，在为我们的这个观众里边奉献一个比较怀旧的比较这个带来有印象的这种演出。 就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哈， 对， 好，这说到了初三初四，这个演出真的是陪着大家来过年哈，还有 对， 对， 大家有这个我们中国有这破五的习俗啊， 没错， 破五听相声。这个也是，其实这个传统里边也成为乐堂的一个演出的一个特色。那么初六初五初六呢，我们就安排了这个两场相声演出。 相声专场。 对，相声专场。对，也是跟我们这个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一些获奖的或者优秀的这些青年的相声演员，给我们带来这个笑声不断的这个大年的初五初六。 对，就是说笑迎2018新春佳节哈，而且都是北京幽默喜剧大赛当中获奖的一些重要的选手哈，新生代的相声演员。这说到的是初五初六啊。我原来以为就到初六就结束了， 还有 对， 元宵节， 正月十五， 正月十五，我们安排了一场古琴演出。这个元宵节呢，也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个节日。我们的就是说，吃元宵啊，然后打灯笼啊，还有是说这个赏民俗。这个是我们元宵节的演出安排的这个一个特点出来。 特色哈，就是说您看，真的是陪着大家过年，一直过到正月十五，奉献了一场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啊。 没错。 今天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今天请来的嘉宾主要聊的是初一初二的京剧专场哈。说到京剧专场，我也挺好奇的哈。一般的像新春演出季哈，比如说第一天可能是新春音乐会，类似于之类的啊。但这一次咱们是京剧打头阵啊。孙老师，您这个是怎样考虑的？ 其实京剧打头阵对于其实这个要追溯到应该大概是1999年的样子吧。就是也是中山音乐堂这个春节系列演出的固定的一个模式。与北京京剧院合作呢，我们今年应该是第八个年头了。对，因为从北京京剧院的演出演员的这种实力上面和演员这种程度上面来讲，我们要再一次的合作。我们选择京剧呢，是在中国最传统的节日，然后用我们中国最传统最民俗的这个国粹的演出作为我们开年的算是第一场正式的演出。其实在戏曲里边，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我说的对不对啊，就还有一个开箱封箱的 传统。 对，我们大年初一呢奉上我们这个国粹京剧的这个演出。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制定这个演出的安排的时候的一种想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这个到时候就算是开箱了，是吗？ 对呀、 是 开箱了哈。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吉祥的兆头，同时呢，也成为了很多京城的百姓在过年期间必看的这样一场演出哈。因为八年的时间，应该说培养了一批听众， 是的， 小朋友也从1岁长到8岁了哈。所以说这八年都是一些老朋友啊，每年都会跟大家见面。我们这些角儿也是每年啊有一些固定的搭配哈，也会有一些新生代啊，比如说今天 经纪人都习惯了，就是大年初一给我们的观众拜年， 拜年， 对，这是成了一个习俗。 我还挺想问问三位老师的，你们这个连续演出几年了？你像方旭老师，还有胡文革老师， 我是在音乐堂参加了有8年了， 八年， 第八个年头了，2018年是。 哦， 我跟孙总应该是合作了八年了吧？孙总也非常赏识我。而且我每年站到音乐堂这个初一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觉着大年初一会有人看戏吗？没想到每年都是就满坑满谷。真的是这个，而且观众特别的热烈。可以说音乐堂的这个京剧的观众。 就是看着这个北京京剧院跟这个叫中山音乐堂合作哈，八年的时间，而且是真的是培养一批听众，而且我觉得是有感情了啊，对于这个舞台啊，这是方旭老师，咱们再来问问胡文革老师。 那个其实这么多年每年的我们在大年初一在中山音乐堂参加这个京剧演唱会，我觉得就像一个就像过节一样的 一个仪式感的东西。 对，是一个好像是到初一就要到中山音乐堂去演唱。而且呢，我想呢有很多观众啊，比如说在平时很忙的时候没时间了，或外地的，或者来回到北京，他们这个时候能在初一抽时间来看我们这场演唱会，我觉得也是给很多人带来了方便，也很多戏迷他可能在平时最忙的时候没时间，刚好就是有时间，那么休息了，他来在中山音乐堂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环境下，专业的音乐厅来欣赏我们京剧演员呢，就是呢 面对面的那种交流， 面对面，我想就等于应该算是这个直面的这样的一种， 没错。 来，你问完了两位男老师， 你再来问问女 老 师， 交给我。对，那就是 女老师来， 我得正式问一下这个朱红老师，您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几年？ 我刚才想了想，我大概真的就好像是一种习惯一样，好像你说多少年，我好像没有八年，也有5、6年了，就是成为一种习惯。每年到初一，反正不是初一或者就是初二，一定是肯定是有这么一场演唱会在音乐堂。 那我具体再问几个问题。您今年的唱段是哪一段？您现在能透露一下吗？ 我今年呢是刚才想了想，今年比较特殊，是第一次初一和初二都两天都在音乐堂都有演出。那么头一天初一呢是现代京剧这个智取威虎山为大家演唱这段 小长宝 的这段经典唱段，8年前啊。初二呢是红灯记，也是现代京剧。 这个有没有比如说这个作为今年的一个特殊性，或者说你在选这个曲子的时候，因为包括你去年啊什么的，你在这个选曲上有没有一些考量？ 是这样，首先呢剧院领导和的这个安排上呢可能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比如说前两年因为我是荀派赵派两个流派，那么可能第一次头几年呢可能就是以荀派给大家带来荀派的唱段，那么去年我记得是大概带来的是赵派的唱段，那让观众听众们观众们都能够感受一些新的东西 元素在里面。 然后今年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就是现代戏，它可能有现代戏的这个板块。那么我们因为我们剧院呢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4出现代京剧的展演，就是恢复经典的这个现代戏。那么其中就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和沙家浜4出戏。那么可能应该是这回的红色经典的这个板块当中应该都有展示啊。 所以说今天我们请朱红老师来给我们介绍的，其实是他初一初二两场演出当中应该是最经典的，或者是很想给大家去展示另外一面哈，平常我们在其他演出当中看不见的。 因为这个 在音乐堂的这个演出当中，可能现代戏，就我个人来讲，可能展现的稍微少，一般都会在歌代流派那个展现的。 哦，对对对，好，那接下来今天其实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几位主角哈，他们其中的一些唱段。 哦， 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哈，是朱红老师唱的这个《红灯记》当中的一个片段，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播完啊，因为我刚刚在想，这个其实是这次朱红老师特别为我们带来的《红灯记》当中的选段哈，而且会在大年的初二那天是吧？ 对， 初二那天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选段，所以就别播完了，给大家留一个留一个悬念，是不是？哎，没错没错，我们在剧场厅后半段。刚刚说到了朱红老师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下胡文阁老师和这个方旭老师，胡老师这一次带来是什么样的选段？ 我这次带来的是梅兰芳大师的一段。经典的代表作《太真外传》中的一段非常好听的《西皮二六》。 嗯， 这一段呢，其实它是非常的吉祥。 嗯， 就是这个，其实这一段选自于《长生殿》。 哦， 就是那个唐阳爱情的这样的一个盟誓的这样的一个情节，而且这个时候是杨玉环呢，在那样愉悦的心情唱了这段《晚翠秀》，里边有蟾蜍啊，都是吉祥的东西，什么桂枝啊，都是我们说从某先生说都是我们很吉祥的语词， 哎，没错， 哎， 没错， 所以这次唱的这一段， 其实说到《太真外传》啊，它应该说是梅派的一个经典代表作哈。我特别还上网搜了一下，虽然对戏曲不了解，但对这一段很熟。为什么？因为小时候我们都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哎，里边就说到了洪升的《长生殿》当中也其实说到了这一段。而且梅兰芳早年曾经编演过几部著名的大型歌舞剧，其中就包括《太真外传》。而且这部戏曾经是在上个世纪吧，20年代是吧，曾经赢得过满堂彩，而且成为了梅派当中最高端的叫什么最巅峰的代表作是吧，很难做很难唱。 我觉得这一段《太真外传》的尤其是他的唱腔，他应该算是梅派所有的戏里边应该算是一个旷世之作了。今天听起来他里边很多唱腔还是已然的很新颖。你想多少年过去了， 对、 啊、 没错， 所以呢还是那么的新颖。 对，这是1925年梅兰芳先生曾经是千古绝唱哈，搬上过京剧 的 舞台。 因为梅派戏很多，比如贵妃醉酒、霸王别姬这个戏，但是很经典。 嗯， 但是论这个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个戏最早是4天要演完的，后来变成2天了，所以他的唱腔是很丰富、很丰富的。 嗯， 应该算是最经典的唱段。 嗯，所以说啊，这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太妃外传太真外传， 杨太真，其实就是杨玉环。对， 好的，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羽宴驾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哦，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换个方式望新年，京剧唱响第一天，这个春节中山音乐堂名家云集，重温一段段耳熟能详的隽永回忆，再现一出出家喻户晓的迷津风尚。京津冀京剧名角携手登台，用国粹唱响新春第一声。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 好，欢迎回来，欢迎收听演艺群会，我是一丹。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国粹唱响第一声，名角陪您过大年，2018中山音乐堂新春京剧演出。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来浩洋介绍一下。 嗯，分别是这个北京京剧院一团优秀青年花脸演员方旭。 大家好。 还有这个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领衔主演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梅派青衣第三代嫡传弟子胡文阁先生。 欢迎胡老师。 大家好。 嗯，还有呢，就是来自北京京剧院青年团的青衣花旦演员朱红。欢迎朱红。 大家好。 嗯，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请来的中山音乐堂的总监孙毅老师。欢迎孙老师。 大家好。 嗯，上半段过得好快啊，我刚还以为这个上半段还能再聊一会儿，结果没想到进广告了。 我看你都听那个朱红的那个戏，你都听进去了 啊。没错没错。其实我呀真的感觉这一次初一初二要带着爸妈一起去听，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唱段是他们老人家喜欢，但有一些呢也是我特别期待的。 哦， 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太真外传哈，这个是胡老师的这个代表作，梅派代表作，但是也是我非常这个期待的。我觉得这样吧，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期待哈，我们再放一小段哈，放一小段这个谭老师的这个代表作，胡老师代表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胡文阁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这次要演出的这个选段哈，叫《太真外传》。那其实说到《太真外传》，刚刚也说到是梅派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巅峰之作哈。这故事大家就了解了，是这个讲的是杨玉环跟唐明皇他们两个名士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但是大家会觉得这个戏为什么那么难哈？它这个巅峰代表作是巅峰在哪儿？这个别人虽然都说哈，这个叫外行看热闹，内行才看门道，但是我们也挺想看看门道的，所以挺想让胡老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就是它难在什么地方这个戏。 其实这出戏我觉得就刚才也说到了，《太真外传》这出戏它的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最大的卖点，其实就是它的唱腔。 哦， 因为梅派戏通常大家知道梅兰芳大师他是很全面的，以歌舞并重，很多是以载歌载舞的形式言语中外的。那么只有《太真外传》真的就是以唱为主。 哦， 他这个唱在他的整个这个整个《太真外传》四本里边，他占的分量是很重的，也是所有的就是说很包罗万象吧，各种版式全有了，甚至有些版式是反复的在用，但是你听起来已然还是不同的，都有它的特色，所以呢，就作为了现在就是说，比如说梅派戏，像我们常演的那些剧目，它很多呢，比如说它有表演，有唱，有它的这种梅派的特色，唯独太真可以说是一个音乐剧，真的是它这个唱腔贯穿了整个《太真外传》的这出戏的这个灵魂，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也是它最大的一个留给后人的这样的一个永恒吧。包括我的恩师在他生前，在2008年的时候，他曾经出了一柄就是交响乐版的《太真外传》，总共十段，已然还是那么的好听，那么的唯美，那么的古典，我听就那时候我听完以后呢，我就觉得什么是中国的古典美的演唱，那应该我师父唱的这个《太真外传》就是这样子的， 应该说是流光溢彩啊，溢彩纷呈，而且是意蕴深远啊， 是的， 回味悠长这样一出戏。其实这出戏在2012年曾经国家京剧院也重新排练过，而且在这么多年的演出当中排练过很多次。这一次咱们的这出戏会有一个全新的排版吗？还是完全按照梅派的这个传承下来的？ 我想可能这一出《太真外传》那很多人都在改编，包括我师父在2001年曾经把《太真外传》改编成《大唐贵妃》，作为交响乐版的这种像史诗般的这样来推出，豪华阵容，包括中间最代表就是后来写的就是著名的《梨花颂》。但是呢，这个是很成功的，也是我师父在他晚年。怎么说呢，用他的毕生的精力来创作的，把他父亲留下来这样的宝贵的遗产重新的包装，用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手段，加上西方的交响乐来合作，用在大剧院要演出，让他更加的国际化，而且更加的就说呢人性化，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有现代意识在里边，但是又没有离开梅兰芳大师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一步步唤醒。这个是始终的一个咱们说座右铭吧。就在我们去年的2016年，现在应该算还没过年吧，应该还是去年，我们在中山音乐堂纪念我师父这个一周年的时候呢，还演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呢演唱会，演唱会的这样的就纪念师傅这样的演唱会，那么我在里边也演唱了一段太真外段尾声的一段，就是忽听得，是一段长达将近20分钟的一段唱，就是杨玉环归天以后呢，在天上的一个就是成仙以后的一段，就是怎么说的一种咱们说诉说吧，最后呢梦见，等于算是唐明皇做梦梦见杨玉环，他在天上，这个时候杨玉环在天上来唱他这么多年的一种感，就是感受吧，所以呢在就是在中山音乐堂，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没错，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演出哈，一次纪念的演出，也是一次辞旧迎新的演出。刚刚聊到的其实是胡老师还有朱红老师哈，我们再聊聊方旭老师。哎，终于出场了，方旭老师今天第一次在这个直播间之外跟您见面的时候，我感觉到特别的 怎么说叫能说会道哈，当然这是这不是贬义词啊，这是褒义词，就是感觉特别像相声演员哈，就是我觉得您是京剧里边最会说相声的是吧？ 啊，就不是 嗯， 我刚刚看你第一眼的时候特别像我一师姐，我一师姐她原来是京剧演员叫袁泉，后来成为影视演员了。 哦这个我跟你说，之前好多人都说过这件事儿，所以我就说我是袁泉的妹妹，我叫袁丹丹，我不叫一丹，开个玩笑啊。刚刚说到了方旭老师，其实这一次方旭老师也是这个带来了代表作，而这个代表作是方家的代表作啊，叫做《刺王僚》。嗯， 哦，我在音乐堂演唱的是那个。平原作战和奇袭白虎团两个唱段 哦，是智取威虎山的唱段。 对，平原作战， 嗯， 和奇袭白虎团， 嗯嗯， 是两个，这是两个现代戏，其中那个奇袭白虎团算是我爷爷的代表作 哦， 演唱的是王团长， 嗯、 绝不让梅里匪帮一人逃窜。 嗯，那我还挺好奇的，因为作为嫡孙吧，就是祖父，其实是因为这个方荣祥先生，因为唱了很多出戏，非常有名啊，大家对他也是印象非常深刻，深入人心的。作为孙子啊，再一次接过这个接力棒，然后来唱这一出戏哈、啊，你有怎样的感受？会不会因为肯定那天去现场的会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看过， 对， 看过就是爷爷或者是这个 孙子。 开玩笑，就是作为嫡孙啊，然后你会不会有压力呢？觉得他们会把你跟爷爷对比一下呀，或怎样？ 不会有压力，都什么年代了，那个人类都登上宇宙和月球了，不会有压力的。北京京剧院就是孙子特别多，就是我们北京院就是招的这名人的后代 啊、 就是刚才您说那叫京二代、京三代，特别多。我们那个院里有这么十几位、二十几位孙子， 嗯，就是嫡孙啊， 嫡孙、 嗯、 都是嫡传的这种的，嗯，我觉得反正我跟音乐堂特别有缘， 嗯， 因为作为这个戏曲演员们来说吧，就是越是大家就是都在合家欢庆在欢聚一堂的时候呢，戏曲演员都是在剧场里。来这么跟观众这么度过的， 嗯， 然后失去了很多这个本应该是 家人团聚 的这个时间， 没错， 而且我们都是特别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 演出当中，嗯， 而且我觉得这些年我也跟音乐堂建立了特别深的感情， 嗯， 先知道这些年，就我每当从音乐堂开车从西皇城根里面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大街上。非常虽然那会儿有这个鞭炮的声音特别咚咚响，但是马路上很空旷的，尤其是从西皇城根那块出来， 嗯， 黑黑的，哎，觉得这会儿哎呦，感觉好挺孤单的，但是唱完了以后出来那种兴奋的状态，一直能带到回家的这个路途当中， 嗯， 然后再看到满天都放那个礼花， 嗯， 但这次虽然不让放花了，但是这个肯定音乐堂这个京剧。会这个 对 西皇城根会唱响的， 对，会唱响的。 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直到现在，我把它跟这个花脸都联系不到一块儿。 对， 无论 是 他的这个 长相， 这个 其实说到花脸，总觉得应该是脸比较大一点，是吧？ 我倒是觉得性格方面可能，因为我觉得花脸可能相对来说属于那种不怒自威的那种感觉， 哦、 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相对来说很健谈、哦，而且今天你跟他穿衣服这色儿跟其他人色儿都不一样，很 太艳了哈，玫红色， 很跳脱， 黑地气， 所以我觉得他是还挺有反差萌的一个人，我觉得 对，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视频看直播的朋友们，可能真的要去现场再看一看啊，方旭老师扮上之后什么样子，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种反差可能带来不同的效果， 对啊、 嗯、 欢迎大家来啊，听见了一定要来啊，来了会有福， 对，来的会有福气，重要的是、来了啊就能够聆听各位主角，应该说是一年当中首次唱响哈、啊，在这个中山音乐堂。有人说到了这个三位老师带来了不同的这个唱段，其实我还蛮想问问方旭老师，因为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啊，就是作为嫡孙哈，这个再一次接过了接力棒、那其实之前小时候就喜欢唱京剧吗？ 嗯，小时候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毕竟家里有这个氛围嘛。 嗯。 那会儿爷爷在家里就是老唱戏， 嗯、 然后从小接触的也都是京剧的，脸谱。服饰， 还有唱腔和身段。 嗯， 特别喜欢就是京剧呈现到舞台上那种特别炫。五彩斑斓那种绚丽的那种色彩、 流光溢彩的感觉、其实花脸是一个挺难的，我觉得这个花脸难在哪儿呢，就是它其实被称为镜是吧， 对， 它难就难在我觉得看到一些这个京剧里的那个主角哈，就是他会那个脸会动，就各种各样的表情， 对，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难的，是吧浩洋， 是的、 所以我们梨园行有句话叫千生万旦一镜难求， 哦，千生万旦一镜难求，哎呀你看 他们俩开始 说话对，这两位老师说说吧，就是今天其实介绍了各位带来的这个新春的演出，那之后呢就是你们这过年这几天能休息吗，嗯 就我个人而言是一直到正月16正月15最后一场戏，然后正月16才返回北京，就在北京演到初五、然后就离开北京，还要 在外边演， 对 啊，好辛苦啊， 你毕竟是国粹嘛，得照顾更多的， 对是的那胡老师呢能休息休息吗， 我更累了，我得跨到中美洲我要是大年初一我们这个演唱会就是、中山乐堂初一演完了以后，我连夜夜里边是等于是初二凌晨一点左右的飞机，飞巴拿马，因为是巴拿马跟我们中国今年不是有建交吗，建交是我随那个国务院侨办去出访，并且到美国参加就四海同春的这个为侨胞的这种演出，所以要基本上20天，要3个国家7个城市， 确实是啊，我觉得每年咱们在这个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时候，咱们在合家团圆的时候，其实真的应该去致敬一些艺术家，尤其是像今天我们来的这几位艺术家，他们其实给我们带来欢乐的，他们是陪着我们过年的，但是他们最重要的是牺牲了自己家庭的团聚嘛。 是。 然后呢，这个尤其是胡老师啊，还要到国外去演出哈、为全球的华人带来国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应该向他们致敬啊。很多朋友可能不大了解，就觉得是不是演完这一场就可以回家过年了？他其实甚至从各个角度来说，比春节联欢晚会的那些演员还要辛苦哈、因为那个演完一场重要的事情结束了，我就可以团圆了嘛。你们要天天到处飞是吧，而且我看到其实这一次孙老师我们的这个演出当中有很多也是来自外地的院团是吧，这是咱们今年的一个首创吗， 这个不是， 从 这个京津冀一体化文化发展这个角度的一边来讲、其实京剧呢也是京津两地啊，京津冀这个都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所以呢这三地的也非常盛产我们优秀的演员，这样的话里边来讲，我们把这个天津和河北的一些优秀的京剧演员呢也邀请到北京、跟我们一起来到北京过年 同台， 对，这个已经是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说每次的演出里边呢 阵容演员 我们会有些调整， 这次呢比如说是北京是打头阵哈，接下来我们还会到外地去吗，还是就是我们就在北京演出了，然后我们把演员各个地的演员邀请到北京哈。 对， 那这次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来自外地的一些演员呀？ 外地的演员呢，是我们今年的天津这方面里边是由康万生老师，就是这个所谓的 我爷爷的徒弟， 对，方老师的徒弟啊，对， 高祖，康万生老师。作为花脸这个行当， 我大爷真是我大爷，我亲大爷， 对，这要是按照辈分来说 是 这样 的 哈，而且这一次呢其实还会有定军山是吧，这个演出，这个演出其实是也挺有意思，是谭孝曾和这个谭 正 言父子俩搭档，这是第一次搭档吗， 搭档不是第一次，定军山是第一次，之前谭孝曾跟谭正言父子两人呢在音乐堂演出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父子这个同台啊，这个但是我们每次都是说以不同的剧目啊，以谭派的这个不同的代表剧目里边就一段一段的去推出， 所以这次是父子两代同台哈，我们今天还真的是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下这个唱段，我们也先来听一个头哈，后面呢大家去剧场里感受一下哈，我们来听一下。 刚刚大家听到了，其实这里边还真的是没有这个唱段，全是打戏。丁君山是一个打戏哈，也是对他们来说，也是特别为这一次的新春演出季排练的，是吧？孙老师， 丁君山是应该是第一部的 京剧电影 啊、 哦，对 啊，不是就中国的第一部电影， 第一部电影，它是京剧题材的电影，对， 对，从这个谭孝曾老师的父亲那个谭云寿先生那边开始，一起都是说对于这个丁君山这个演出这出戏里边来讲，都是他们这个整个的一个传承， 没错， 就是谭派这出戏特别的吉祥， 嗯， 因为这出戏又叫一战成功， 嗯， 一般我们这打炮戏就是一上来都要唱这出戏， 嗯，就是相当于有点开箱之作的意思哈，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出戏呢，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吉祥的这样一个就是寓意在里边哈。 对，而且这出戏已经传唱了170多年了， 170多年呀、啊，所以这一次我们再去听可能会更有感受。之前好像在京剧院里边演出过吧，方老师？ 嗯，这出戏经常上演， 嗯， 就去年的时候纪念谭鑫培170诞辰的时候，也由这个谭氏父子三代人共同演绎了这出戏一战成功定军山， 嗯，所以大家也去感受一下，这是在初级演出的，孙老师， 这是在初二， 嗯，其实今天还有很多没有介绍的，包括初三初四初五后面还有很多哈，确实是，我觉得这次很丰富多彩，我不知道浩洋有怎样的期待，因为你是学声乐出身的是吧？ 也不算是，但是 沾点边儿 啊、哦。我其实特别好奇的是什么？就是说，就其实这几位角儿，他们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国内来演出这些剧目的话，相对来说，可能作为国人，毕竟是国粹， 嗯， 对于京剧啊或者什么，多多少少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包括就是刚才这个胡老师也讲到了，可能在初一演完了之后，连夜要奔赴国外，我就其实一直特别好奇，就是。这个虽然国外也有华人哈，但是更多的是外国人哈。 外国人，外国人能听懂吗？ 对，他们看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经历，比如说花脸，比如说这个您二位的这个，他是怎样的一种反应？有个什么？ 对， 你提到花脸了，像方旭出去还是很受欢迎的， 是吗？ 因为他那种勾的脸了，就是有一特别明显的脸谱的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特点就是他一看哇，北京 opera 他的这个特色它是出很彰显的，非常的明显。 对，因为可能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个 logo 它就是那个花脸的那个造型。 是。 对，上周那个我的那个扎美安的剧照，刚刚登到那个时代广场，纽约时代广场，咱们大屏幕上登了一周。 哇， 非常 真的是非常棒。 是，然后他们就比如说见到了之后， 就是几乎疯狂了。就在台下的时候，经常就是因为我跟他说中国话，在台上就是谢幕的时候，他们在底下啊 beautiful very good， 就一直不停在喊。 对，他也没法怎么形容了，就反正只能用美丽的太棒了来形容。 对，他们其实是这种艺术是可以这种心灵上和视觉上的这种听觉上这种沟通的。 对，那我觉得胡老师出去演出也是 beautiful，very nice，very good。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太漂亮了。 对， 你想歌舞剧的感觉是吧？ 对，因为真的是梅兰芳大师，他的伟大就在这里，他把京剧推向了世界。 嗯， 他用中国的语、中国的故事，来讲给外国人，用中国的古典的这种唱念做表，诠释了我们东方艺术的最美的东西。所以呢，让外国人了解了东方艺术的它的就是说呢特点，和就是不对以前在我们中国办封建办殖民地的时候，对东亚病夫对中国人是很歧视的。所以梅兰芳大师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把京剧带出去，能让西方人非常的叹服。包括很多的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 对 这几个世界级的 表演体系， 以及俄罗斯的一些大家对梅大师的认可，也就是对我们中国艺术的认可，这个很了不起。 没错，所以我其实突然挺好奇一件事儿的，这个是编外话哈，就是我挺好奇胡老师，您出去演出要带几箱子呀？因为我知道那个我上次去京剧院去参观，梅先生那个衣服啊，那简直价值连城啊，那都是什么金丝绘就的，然后那个行头， 纯手工弄的， 对，就是很珍贵，而且他确实一出戏就要带一个特别多的头饰啊，然后包括那个服装还有好几层是吧？ 是， 还有腰带，还有靴子，还有什么？您得带几箱子呀？ 因为通常我们出去演出可能还是以演片段，演他的一些精华的地方，所以带的没有那么，不是说出去唱一出大戏。 哦， 像我们2014年就是双甲之约，像梅大师的这个那出国这个路线去走，演那次演的话是全部的戏，那真的是海外的那个集装箱就很多很多。 哦， 是这样的。 那化妆师也要跟着一起去吗？还是你自己可以？ 对，我们容妆师要跟的，不管是容妆师、服装师，还有盔头， 嗯、 对，道具很多， 嗯， 包括我们的配演。 哦，那是一个大队人马出行、啊 对。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是缺、 嗯、 是缺一不可的。 嗯，咱们来聊聊这个朱红老师哈，因为朱红老师是叫应该是《红灯记》的第二代传人是吧？ 对 啊、哦，第二代传人，其实我这次特别想带我爸妈去看，因为我爸妈特别喜欢看《红灯记》。哎，就来一个问题啦，就是刚刚我问方老师，也想问问您，因为很多人可能对李铁梅这个形象是印象非常深刻，这次再去塑造他，会有哪些创意呢？ 创意，我们不能说是创意，只是说我们更好的继承。因为我的师傅刘昌宇老师呢，在教我这出戏的时候，可以说是反复的在教。曾经我算了一下，大概教了我这出戏教了3遍，我才把它搬上舞台，就是精益求精那样子的。 他这出戏他不像，比如说像胡老师或者方老师，他是古代的那种戏哈，所以你要扮得很精致，就是包括他的歌舞。那这出戏他为什么难呢？ 难，对于我们戏曲演员来说，我们从小学习的是古典的，是我们是在塑造古代人物的、 哦、 所以我们那样就是比如说我们、 啊、表演城市、 啊、或者表演城市、 嗯、 我们是那样的。但是忽然间接触到这个现代戏的时候，包括走路，老师会从走路教起、 嗯， 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可能是压步，是跑圆场的、 嗯、 但是现代戏你演的是，老师说你演的是现代的人，所以你要重新一种模式、 嗯、 革命人物还要有革命人物的那种力量、 嗯、 你走路的时候是要有力量。你塑造的这个人物是从小是捡柴，从小是劳动人民。 对对对、 嗯、 啊对， 我刚才也是跟他们听他们在聊的过程当中说，这个现代京剧跟可能相对来说传统的一些京剧，就这个唱腔上可能也是 有些不一样的。 对，可能对于一些年轻的演员来说，他就未必能够唱得了，因为他一直都得非常的，就你说那个力量。 对，我们就爆发力的，就上来就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张嘴就得响。 哦， 就是因为传统戏呢有韵律，有这个有韵在里面，所以用我们来讲是说，可能在唱的过程当中，我慢慢就够到那个位置上，能够有一个过程。 它其实 是 个文言文的感觉哈， 对， 文言文到白话文的一个感觉。 对，它可能因为有韵在里面，它可能能帮助你去找到这个感觉。但是现代戏不，你上来就得是那个人物，你就得进入。 嗯，所以也是一挑战、 嗯、 我还真的很期待这个李铁梅第二代啊给我们呈现的这个作品。 一定要来、 啊、必须来。好，刚刚其实聊到的是这一次在2018中山音乐堂新春京剧演出当中，初一初二这两天京剧专场的这个片段，包括一些经典的剧目，其实还有很多。我这有个节目单啊，真的是一连串。